病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佢，予以慰问，祝愿对方早日康复。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向法国政府同法国人民抗击疫情表示坚定支持。习近平话：中方愿意同法方一道，积极推进抗疫合作，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8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166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0元，跌3元；阿里巴巴255.6，跌2.4；美团278.4，跌6.6；中国平安93.15，跌1.9；小米集团28.8，跌5毫；京东集团320.4，跌2.6；建设银行5.75，升1仙；斯摩尔国际53.85，升2.1；中国移动45.55，升1.4。京东健康147.9，升8.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97，瑞士法郎8.766，澳元5.895，加元6.084，新西兰元5.527，欧元9.506。每百日元对港元7.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3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4美元，卖出18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圆洲仔段支路近住广福公园的意外仲未清理好的。支路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返现场指示。就由于较早前的意外，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圆洲仔段的支路，即是去大埔南的支路仍然是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接近城市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亦都是排到近城市花园。咁另外在铜锣湾一带，包括是告士打道、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同埋告士威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而家告士打道近住京士顿街去海旁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摩顿台桥面。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鲤鱼门道大本营巴士站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5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

睇咗咧系新型肺炎嘅即系确诊系宗数啦，虽然今日咧系话叫做新增70宗啦，咁但系究竟个走势啊会系点样咧？相信都要睇下下一轮嘅数据，咁同埋因为都要睇一睇咧，就系较早之前啦，政府实施咗一啲嘅即系收紧咗社交距离限制嘅措施啦，咁啊应该咧系去到下个礼拜咧就会期满噶啦，咁不过预计咧可能亦都需要会再度延伸都唔定，咁如果再度延伸嘅话咧，即系餐饮业啊，或者即系唔知个行业啊，都会受到呢一个嘅措施所影响，佢哋嘅生意咧，亦都会有机会系继续受到打击嘅。啊，寻日咧，政府咧就公布咗新一轮嘅一啲嘅援助措施，就系咧系会系为抗疫基金啦增加即系64亿元嘅注资嘅啊呢。64亿元嘅注资咧，就会喺下个星期一嘅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入边审议，希望咧尽快通过，尽快能够咧系俾到唔同嘅行业嘅。嗱，如果对比起咧上次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嘅即系措施啦，其实今次咧就即系冇咗买疫苗嗰笔啦，咁所以咧主要呢64亿咧，其实都系援助各行各业嘅，当中包括咗19项嘅措施嘅。啊，实际上咧，如果我哋撇除咗咧，佢有一个大概8亿几嘅应急款项啦，咁啊大概19项嘅措施咧，总计嘅拨款咧系55亿几嘅，咁而嗰19个嘅处所或者系从业员咧，其实以前亦都主要都系以前咧曾经系获得资助嘅，但系对比之下啦，今次咧佢哋所能够获得嘅资助额咧就会比上一次咧为多嘅啦。譬如即系举个例子啊，喺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咧，餐饮业啊佢哋所即系每间啊能够获得嘅资助咧就系5万到25万，而第四轮咧即系嚟紧呢一轮咧获得嘅资助咧就会系10万到50万嘅。此外啦，亦都生意大受影响嘅卡拉 OK 啦、夜总会啦、酒吧啦，佢哋喺第三轮嘅资助金额咧系25000嘅，而今轮咧就会系50000啦。咁譬如电影院啦，亦都系因为咧收紧社交距离限制措施而要暂停营业啦。咁喺第三轮咧就每个银幕50000，而每个院线咧最多系150万嘅。今次咧就系每个银幕咧100000，每条院线咧最多系300万嘅。嗱，仲有咧一啲同教育相关嘅项目，因为受到即系停止面授课程嘅影响啦，咁咧所以其实校车啦或者系即系饭盒嘅供应商啦，呢段时间咧都系冇生意嘅。譬如咧小学同中学嘅饭盒供应商啦，第三轮咧获得嘅资助咧系5000，今次获得嘅资助咧就会系10000嘅。咁另外一啲即系保姆车嘅司机啊等等啊嗰啲咧，都会有一个嘅资助额喺度嘅。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听咗头先嘅简介啦，你又觉得第四轮嘅呢个抗疫基金嘅即系支援嘅措施啊，够唔够咧？留意到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指咧，第四轮嘅措施咧依然系冇直接帮助到一啲嘅打工仔嘅吓，咁因为譬如饮食业其实都系讲紧嗰个持牌嘅处所嘅啫，咁但系对于佢受聘嘅雇员咧就并冇一啲直接嘅支援嘅。嗱，你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8日朝早10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以视像形式举行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内地是否认可跨境司机在本港接种的疫苗。姚思荣： 到时可以打疫苗的时候，跨境客运司机是否可以优先打？打到之后呢，是否可以呢内地呢就认香港这三种的疫苗，打其中一种呢都可以入到去个资格啦吓。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系对方系表示咧，系只要系香港跨境嘅司机系接受咗香港接种嘅疫苗咧，系内地不论我哋接种嘅疫苗系边一种咧，佢哋都会认受嘅。 11点，酒店、旅游、饮食业等多个工会召开联合记者会，批评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嘅支援不足。 飲食業職工總會權益幹事招冠聰。 政府成日覺得咧，保僱主咧就保到僱員，但其實兩者唔係必然嘅關係嚟嘅。僱主咧攞到嗰啲錢咧，唔一定要夠出糧啊，佢可以交租。可以拉閘，佢唔做噶。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方遠， 加埋嚟緊將會出台嘅嗰萬蚊咧，總共係60,000蚊。60,000蚊嘅資助係俾18個月去維持，唔好話一個家庭啊，係一個人都冇辦法維持到。 下晝2點，警方拉咗62人，佢哋涉嫌串謀詐騙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嘅旅遊業界資助，涉及7間本地旅行社，一共涉及款項大約284萬。灣仔警區刑事總督察何少東 懷疑咧，就係有個別申請資助嘅旅行社咧，就利用一啲虛假嘅文件，譬如就係話一啲僱傭合約啦，甚至乎一啲嘅假嘅糧單啦，咁就聲稱咧呢間公司咧喺3月31日之前咧。是大幅咁样去咧增聘咗一啲新嘅员工。 4點半，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4宗系本地个案，当中25宗感染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对于第四轮嘅注资去抗疫基金啊，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码嚟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酒吧业协会嘅副主席钱俊荣，钱俊荣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 系嗱。喺即係今輪嘅疫情當中啦，你哋嘅業界咧受嘅衝擊都相當之大嘅。不如可唔可以先講一講咧？譬如如果以即係你自己而論咧，暫時嚟講，你預計今年咧會係蝕咗幾多錢啊？ 嗱，好老實啊，即係喺而家依個疫情咧嗰個期間咧，你由今年其實你年頭都開始發生嘅啦，係咪1月開始發生嘅啦？咁你反反覆覆，其實到12月都停咗差唔多約莫半年㗎啦，係啦。咁啊，仲有係聖誕節最旺嘅日子，要你停業啦，冇得開啦。咁你聖誕節 suppose 嚟講，每間酒吧咧，我諗一間1000尺嘅酒吧咧，正正常常啊，喺聖誕節呢啲咁嘅旺季咧，最少嗰個我叫純利啊，即係叫做扣曬開支之後咧，起碼都賺10萬到20萬不等嘅，細細間啊，賺10至20萬，好都係啲好基本嘅數字。咁所以其實你話蝕幾多錢，我諗真係蝕得好犀利，都計唔到喎。即係我諗今年係過去依10年嚟講最差嗰年嘅，甚至乎你可以話8年1遇最差嘅日子都可以咁講。 我哋睇翻咧今次嗰第四輪嘅即係資助計劃啦，即係第四輪嘅抗疫基金嘅注資啦。咁啊，首先咧就係餐飲處所方面咧，如果係攞有食物業牌照嘅持牌人咧，就會按照翻佢嘅面積咧獲得一個即係一次性嘅資助嘅。咁嗰個總額咧就由10萬蚊到50萬不等啦。咁另外啦，就係如果咧係嗰個嘅持牌處所嘅範圍啊，佢係入邊咧係包括咗啲卡拉 OK 啊、夜總會同酒吧咧，係可以額外咧獲得有50,000蚊嘅一次性資助，即係話咧每個處所可以有15萬到55萬以上嘅資助總額，就視乎咧你個持牌處所嘅面積啦同埋業務性質而定。初步睇起上嚟，你哋酒吧業界對於呢個資助總額，你哋覺得可以幫到你幾多咧？ 坦白讲，即系政府今次咧系俾呢笔钱出嚟咧，我哋业界系欢迎嘅，系啦，即系坦好老实，即系如果冇呢笔钱咧，酒吧咧守唔住噶啦，因为即系12月基本上咧最旺嘅日子咧，我哋如果连1蚊现金流都冇咧，成个月关闭咧，根本咧我哋系要即系月，我谂即系倒闭潮都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我哋系。是歡迎政府今次幫我哋嘅，因為呢十五萬咧，即係 一般啊，一間酒吧一定有食牌，一定有酒牌。 係， 佢兩個牌都有咧，佢攞咧就攞150,000嘅，最細嗰間1,000尺攞150,000。 係， 咁揸住150,000咧，有咩幫助咧？起碼都夠我哋交租出糧俾夥計先，係啦。因為一般嚟講，1,000尺以下嗰啲咧，就約莫咧嗰個租金通常 around 你當80,000啦 ，average 啊，唔好講貴同平先啦，一般啦。咁人工咧大概都你當佢60,000啦，係啦。咁大概都要 around 13-14,000走唔甩噶啦，係啦。咁起碼12月我哋有現金流咧，可以俾到我哋咧一月頭我哋出到錢俾人咯。咁如果我哋連呢筆錢都冇咧，惨啦！咁业界咧就可能因为冇钱啦，冇钱咁你一月份你扣咩？扣按金啫，只能够扣按金。跟住第二个月你再开唔到业咧，咁你业主就搵执笠你嚟封你铺。咁所以其实而家政府呢笔钱咧系帮咗我哋，令到我哋咧唔使出现一个结业潮。起碼可以起碼挽回翻我哋嗰條命先啦， 不過我聽你咁計數咧，其實都係捱到一個月嘅啫喎。如果個疫情繼續係比較差嘅時候，而又繼續有一啲比較緊嘅限制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即係你預計會唔會都有一個比較即係結業嘅風潮會出現咧？ 冇錯，你講得啱，佢係可以幫我哋吊住命一個月。但吊呢條命好緊要，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呢，就係如果我哋唔吊住呢條命呢，就會吊一吊呢。咁其實呢到一月呢，好老實講啊，咁一月份我哋望政府啦，梗係開業啦。因為其實剛才我都見咗，好老實頭先我都約咗呢，就係行會成員，咁葉太，咁同佢一齊去即係去傾啦，去傾政府呢一個防疫啦，傾我哋業界嘅苦況啦。咁我哋都老實講啦，即係我哋都話啦，麻煩即係幫手叫政府真係防疫真係做好啲，即係點解呢？如果你依12月呢要我哋關閉呢，而你攞住成個月嘅時間呢，個防疫呢都唔能夠做得好呢，一月仲繼續拉落去呢，我相信呢唔好話我哋酒吧死嘅，好多行業都死，係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12月呢呢段時間呢真係呢可以能夠呢做好個防疫呢，減到最低呢，一月俾我哋酒吧開返呢，咁我哋酒吧呢起碼我估計一月開返呢，應該正常嚟講咧，啲人咧韞咗屋企咁耐咧，啲人都會去翻酒吧飲嘢嘅。咁我哋相信起碼咧個生意咧，起碼可以做得翻。我諗你當我哋做得翻70%啦。咁慢慢再做翻上去。咁起碼我哋咧估計咧一月咧，我哋都起碼有筆錢交租同出糧先，可以繼續撐落去，係啦。咁所以政府嘅防疫好重要，佢能唔能夠喺10月可以徹底做得到咧？咁呢樣嘢咧，是对我们酒吧业是未来是生死有关的。 其实你们有没有计过由年头到现在呢，是酒吧的数目是有什么的变化？ 有、在香港呢过去这10年呢，其实呢你都看到呢，如果说我们叫做纯酒吧，就是在政府那个数字里面呢，我们叫做有酒吧批注，就是一间酒吧来说呢，就大概10年里面呢都是稳稳阵阵，都是大概1,300间到1,400间的。好了，去到今年啦，我哋睇到啦，今年咧應該咧就約摸數字1,400间嘅酒吧，係啦。咁好啦，咁呢啲咁嘅酒吧咧，已經咧其實喺過去3個月咧已經執咗10%嘅啦，執咗140间嘅啦。喺呢3個月裏面咧執咗140间咧，其實個數目都好誇張喎。咁點解會執咧？就係因為咧，因為呢3個月咧發生咧，即係太多停業嘅情況出現咧，令到呢啲酒吧咧現金周轉唔到啊，同埋睇唔好前景啊。咁所以呢1成酒吧已經結咗業嘅啦，所以而家可能得翻大概是1,200几间度嘅啫。 其实即系亦都咁讲啦。如果你睇翻欧洲咧个疫情反复咧，往往佢哋要用嘅措施咧，其中一个都一定会系关酒吧嘅。咁但系即系关咗酒吧，咁你生意有影响，政府又不断注资咧，其实呢个都未必系一个长远嘅办法嚟嘅。即系你哋有啲系啦，即系。当然防疫要做好啦，但系你哋觉得仲有冇啲其他嘅谂法系可以协助业界撑过呢段嘅难关咧？ 即系其实我哋业界大部分都想咧，就系咧政府你做好啲个防疫，唔好再出现再新一波。因为其实喺我哋走翻角度，其实我哋系能够自负盈亏嘅。即系如果你冇呢啲事发生咧，我哋业界咧调翻转头咧，我哋今次10月咧，好多业界咧都觉得咧， 你如果唔停我哋咧，我哋基本上生意冇問題嘅，我哋疫情我哋都可以捱得過嘅、哦，分分鐘有啲酒吧覺得我可以賺到10万、20万，根本佢哋係覺得一定係做到嘅。咁所以喺呢個咁嘅疫情期情況咧，好多業界咧都覺得政府係喂點解你把關咁差㗎？係咪？即係一係你就徹底啲啦，係咪？你直頭係封關徹底啲。吓，一系你就彻底啲咧，就系全民检测，系啦，你唔好再喺度左谂右谂吓，得闲又行一步，又退一步咁样，你咁样只会令到嗰个疫情咧，永远都解决唔到。 明白，最紧要防疫做得好，多谢你啊，钱俊永1872311，廖先生有咩睇法？廖生你好， 诶你好， 系有咩睇法？ 我系揸的士嘅， 系， 咁咧政府第四轮嘅嗰个抗疫基金啦，就我哋冇份，点解咧？因为我哋周街都你知啦，而家生意真系差咗好多，好似差开嗰阵时都得50%生意嘅啫。 系， 我希望政府咧将即系保持翻我哋啲之前嗰啲啦，一个月几千蚊，嗰我哋真系好冇生意。你见到周街都系的士咧排晒队嘅， 系， 你都知道下海的士寒暑表啦， 系， 即系希望政府真系帮下我哋啦，因为我都之前我多谢政府去帮咗我哋，但希望今次又讲翻，因为。我都好听话啦，你话强制之前我哋都验啦，验呢个新冠肺炎，系咪先？ 嗯， 咁好，同埋啦，真系啦，我系希望政府做翻啲嘢，俾我哋市民啦，有翻个即系有翻啲即系希望啊，即系 嗯， 我话佢哋行好多，如果冇做，即系仲唔支持我哋咧，有多有的士机转咗保安噶啦。 明白啊，吓，多谢你，电话号码1872311，5:30新闻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4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5宗源头不明。新增一个感染群组是位于新蒲岗景福街新时代工贸商贸中心的 Billy Sir 音乐教室，已经累积10宗个案，包括一名教师、5名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音乐教室在今个月5号和8号曾经举行教唱歌活动，教室主要教导大约50至60岁的人士唱歌，一名教师对2至3名的学员，中心已经安排密切接触者检疫。柴湾景翠苑累计有5个单位有居民确诊，其中3个单位的确诊人士互相认识，中心会在景翠苑派样本樽。其他群组方面，歌舞群组再多2人染病，大埔丰年楼、将军澳蓝田隧道群组分别新增1宗个案。因应疫情，政府要求多类处所包括美容院停业至到今个月23号。不过有政党质疑有公司假借医学美容处所名义如常营业。民主党今个月11号至到17号期间，在网上搜集部分涉及美容流程的公司网上资料，并以神秘顾客形式作调查。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说，他们成功向4间公司预约美容服务，认为涉嫌有违规情况，已经将资料转交当局调查。他说他们向多间涉及美容流程的公司查询的时候，有公司说自己不是美容院，而是医疗机构，又或者是整形外科诊所，可以正常营业。有关公司向民主党安排的神秘顾客说，可以安排即日检查或者近期见医生。特区政府在政府总部举行公务员宣誓仪式，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见证下，常任秘书长、部门首长和属首长级薪级表第6点或以上的公务员作出宣誓。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亦都有出席宣誓仪式。在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杨何培恩的带领下，常任秘书长、部门首长和一众高级首长级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特区政府负责。 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要求公务员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可以进一步保护、巩固和推广公务员队伍需要恪守的核心价值，从而确保香港特区政府有效管治。全体十二名副局长和十四位政治助理前日已经在林郑月娥的见证下宣誓。美国东北部大风雪，部分地区出现破纪录的积雪，多个地方呼吁居民留在屋企，5000万人受影响。官员说，暴风雪不会打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运送工作，估计只是会减慢进度。纽约市录得15至25厘米积雪，多过去年全年冬季总和。纽约州一处地方降雪达到114厘米，打破纪录。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部分地区降雪量亦都超过100厘米。暴风雪引发多宗的交通意外，其中纽约州有超过600宗事故，两人死亡。当地18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宾夕法尼亚州一条嘅州际公路有几十架车相撞，两人死亡。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个机场，一架客机降落之后滑出跑道，冇人受伤。其他多个主要机场有多班嘅航机取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过咗博康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博康村。咁至于较早时啦，喺大埔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由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去大埔公路元洲沟仔段的支路，跟住广福公园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东行的龙尾是排到去和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而家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过了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多车的，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提一提大家啦，喺九龙塘因为路面下陷，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罗福道嘅中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鲤鱼门道大本营巴士站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1号，难过的一天。 国泰宣布裁员及停止营运国泰港龙。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 This has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day in our company's history. The reality i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ransforming our airlines. 港龙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 港龙航空已经扎根了香港35年， 咁其實都係香港人嘅精神嚟噶。我諗在於大家都好唔捨得呢個品牌，因為真係大家睇住佢開始，而家無端端咁樣結束。 請即登入 rthk.hk 網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聲音檔案選舉。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又到年尾啦，都系回顾一年嘅时刻啊！咁刚才大家有听到啦，我哋嘅声音档案选举咧嘅投票期咧会系一直去到29日嘅午夜为止嘅。咁其实咧，如果环顾翻今年啦，都有唔少令人印象深刻嘅声音档案咧，系同抗疫啊、防疫啊相关嘅。咁啊，大家如果真系想听下呢20个档案系边20个档案咧，就可以咧登入去我哋嘅网页啦，就系 rthk.hk 生 file 2020咧，就可以咧听到晒嗰20条嘅声音档案。而截止投票日期咧，就会系咧系29日嘅午夜嘅。刚才咧喺5:30新闻之前咧，就接咗一位听众廖先生啦，佢就系的士司机啦。咁佢就话咧，即系今轮嘅抗疫基金咧，就冇嘢帮到佢哋手。啊，实际上如果我哋睇翻啦，2月嘅时候咧，最初推出呢个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嗰阵时主要就系向运输业界咧提供一啲嘅燃料嘅补贴嘅，如果系讲紧前线。咁然之后到跟住第二次嘅即系资助计划入边咧，就有针对住相关嘅司机啦，提供一啲一笔过嘅援助嘅。咁嗱，但系今次咧第四轮咧，因为政府亦都预先讲明啦，系针对一啲长期关闭嘅即系行业嘅吓，咁所以咧就变咗即系的士呢个行业就冇份啦。咁但系同样咧，如果我哋即系睇翻咧之前嘅即系抗疫基金入边咧，其实亦都有一啲系援助一啲嘅即系一笔过吓短暂地去援助一啲可能因而失业所影响嘅人士咁。不过咧，今次啊呢个第四轮嘅抗疫防疫基金啦，就即系主要都系针对住一啲嘅行业提供援助啦。亦都有啲人就话咧，呢啲嘅措施只系能够保到个企业，但系就唔能够帮到打工仔嘅。咁究竟咧喺雇员方面有啲咩诉求咧？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而电话旁边咧都请嚟一位嘉宾，就系工联会嘅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嘅。邓家彪你好。 系你好啊，陈婷你好。 点睇今次呢个抗疫基金4.0啊？喺劳工角度。 其实今朝陆仲雄啦，都系港台节目都讲咗啦，其实真系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每次咧，即系社会资源咧落到嚟，所谓即系抗疫去救嗰个社会嗰个衰退、经济衰退咧，其实大家都睇到只系去咗企业嗰度。去雇员嗰度呢係少之又少嘅。咁如果今次呢嗰个即係份额咁細，资源咁細呢，仲係根本唔预呢係俾行业嘅从业员。咁有啲人会话，咁你嗰、那个场所关闭影响啲行业要支援佢，大家觉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你一个咁嘅公司维持嗰个成本唔係淨係得交租㗎嘛，仲有员工嗰份粮㗎嘛，係咪次次都係一有呢啲事就係员工呢手停口停就天经地义，但是业主份租你又继续要交，所以呢就唯有俾钱俾个企业就原来是交租。咁好多伙计即係好多唔同行业嘅从业同我哋讲呢，呢一年都捱得好辛苦，但係即係有呢啲嘅抗疫嘅资源落到嚟呢，落到嚟嘅时候，第一就係嗰个直接嘅资助细啦。第二往往都是要经过雇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说一些刚才讲过的司机啦，譬如说他是旅游巴士司机、红车司机。 就一定要公司咧蓋章吸引咧，先至可以攞到筆錢。咁當然有啲人話：喂，呢個關係證明好重要，但係佢都有強積金嘅證明，有稅局報税嘅證明。咁點解要經公司蓋印咧？即係呢一樣嘢就反而就出現一啲不良後果啊！就係有啲真係我少數害群之馬咧，藉此咧要嗰啲攞咗資助員工拎翻啲出嚟，或者係。将佢成为一个日后嗱，你唔拎出嚟得，咁我又何不唔请你咯？成为一啲咁嘅威胁嘅条件，虽然系少数害群之马，但系始终呢啲已经成为咗新闻行业里面大家会传嘅情况。如果政府仲系话，哎，我帮咗雇主就等于帮雇员咧，根本就即系。就唔啱啦！呢种假 设，即系你哋喺之前都真系接触过呢啲咁嘅个案嘅。 有记者会又搞过，带啲事主去部门投诉。即係當然，今次佢其實就只係直接支援個僱主啦，都冇僱員嗰份咧，都不存在所謂會唔會濫用啦。但係就算係有一啲啊，譬如過去直接補助僱員嘅，直接補助咗從業，都會出現呢啲咁嘅爭拗或者俾人挪用嘅問題。咁所以即係我哋要思考啦。譬如我哋都同澳門工聯會取經啊，澳門都個工聯會都係立法會議員，佢哋話嗰度真係。帮雇员的做法很简单的，就是透过税局 check 哪些雇员，即是过去是这一行啦，有交税，即是有就业啦，跟住就找一些低薪和受影响的直接补助下去，那使乜经雇主呢？那当然都是那句，今次抗疫基金 4.0 的钱是不多，但是不代表失业问题不严重，失业问题很严重。我们讲了成年政府在即係寬鬆處理失業人士嘅經濟需要，真係冇乜嘢做過出嚟。 我想問咧，其實如果我哋即係睇翻啦，即係第一次推出呢個抗疫基金嘅時候啦，主要就係透過綜援系統，為一啲咧係面臨失業嘅住户咧提供一啲嘅幫助嘅。咁啊，後屘咧亦都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咧，主要都係透過綜援系統去處理啦，即係失業綜援啦。其實我想問嗱，今次第四輪就冇呢個咁樣嘅措施啦，但係譬如你哋睇到過去嗰兩輪咧，透過綜援系統去幫失業人士咧，有幾大嘅幫助係真係可以幫到啲人嘅咧？因為受呢個疫情影響嘅人士， 先講數字。第一，而家成個勞動市場係少咗10万人咧去做嘢，同埋想揾嘢做，少咗10万，即係勞動人口少咗，失業嘅人咧就由即係15万變到26万，咁即係話。以10万计啊，冇嘢做嘅人，咁但系领失业综援嘅家庭咧，系由年头嘅12000去到而家大概系19000，咁即系话多咗6000-7000，咁但系失业嘅人系多咗100000以上，咁其实系不成比例嘅。咁我唔信香港系个个都可以富裕到冇嘢做嘅情况底下都即系唔需要依赖福利。咁另一啲数字我哋睇到嘅，譬如话长期失业嘅情况，上年第三季咧，失业人士嘅平均失业日数咧系54日，但系一年之后，今年嘅第三季平均失业人士嘅失业日数系108日，失业嘅时间明显长咗。所以咁有啲人冇话，你失业过去申请综援咯，但系有即系始终就系一样好关键嘅嘢。我哋都唔系讲心理啊或者社会标签啊，而系咧好多家庭都系，譬如已经系全部成年人两代人，咁仔女冇嘢做，唔好意思再问，都系基层嘅父母去攞零用，父母冇嘢做，又唔好意思问，都系好掹掹紧要还学债嘅仔女攞家用。咁其实存在咗两代人。咁都係經濟係獨立嘅，咁可唔可以喺呢段咁艱難嘅時候容許個人申請呢？因為而家係成個家庭去做經濟審查，係一定帶來一啲阻礙，係啊。 咁首先就係即係你覺得喺個綜援制度失業嘅綜援嗰度咧，要有啲嘅改善啦。但係除此之外咧，因為過去都唔少勞工界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就係提供一啲短期嘅失業津貼啊，或者失業援助金咁樣，就唔係透過個綜援系統嘅。其實即係傾咗咁耐啦，由年頭傾到而家啦，你哋嘅理解咧，究竟即係政府佢考慮嘅因素係啲乜嘢咧？有啲咩原因令到政府唔觉得是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帮助一些失业的人士的 呢？我们每次跟罗局长去谈，他们就是说一句，就是说 咁你話而家失業嚴重，幾時先失業唔嚴重啊？佢甚至話嗱，如果我真係設立你哋話臨時，咁失業率係咪去到某個水平即刻去取消啊？到時臨時措施變為長期措施，財政承擔唔到咁點算？即係佢成日都係講呢樣嘢。咁我啊直住大氣電波講啦，我啊願意走出嚟講，如果失業率真係低過 4%。根本就唔使教，香港社會亦都唔需要，因為大家都係崇尚自力更生，所以即係唔好揾呢啲嘢嚟做拖延啦。我留意根本就係各門各派啦，都提呢個概念，就話有別於綜援，比較直接回應失業人士個經濟需要，就係失業援助金，咁都幾清楚啊，係啊。 好啊，唔該曬你，鄧家彪傾到呢一度嚇。鄧家彪係嚟自工聯會嘅九龍東總幹事啊。嗱，我哋睇一睇啦，頭先提及到嘅失業率咧，就最新琴日公布嘅失業率就係今年嘅九月到十一月就係6.3%嘅。咁比起咧即係上次八月到十月嘅6.4%咧，可以叫做係輕微下跌啦。咁不過咧，亦都要留意就係總嘅即係嗰個總嘅人數咧，總嘅就業人數咧，其實係有所上升嘅。電話號碼18731，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特別就係針對住有啲咩方法可以直接幫到啲打工仔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唔好再读错我个名啦。有听众呢就叫萧叔叔呢帮佢宣传下。佢个名字呢係 James. It's James. James, James, James, 就唔係 James, okay? It's James, James, James. 点样读呢？先读咗一个字，一个字母叫 J J J， 好似 the letter J J J 咁 ，OK J OK 后面好似 ending with an e e e e e 咁嘅声 J， and then we conclude it with an M sound J， 合埋相信 OK J J J J， 好完整嘅 J 嚟嘅，前面系一个 J J J。跟住加个 M 变咗 James，and then 加个轻微一个好轻嘅 Z 音 James，OK，so、okay? my name is James，his name is James， 就系咁啦，大家记住咯噃 ，James，James，James，not James，OK，James、ok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31，电话旁边都请来浸会大学财务及抉择学系的副教授麦瑞才。麦瑞才你好。 你好，主持好 啊。首先请教一下呢，就是过去三轮的即是抗疫基金呢的款项呢是差不多即是成3000亿的。咁今次呢亦都是比多60几亿出去啦。咁政府都预料呢今个财政年度会有超过成3000亿的赤字，财政储备呢会跌到得呢8000亿元，即是大概12到13个月开支左右啦。你对于呢个数字你觉得是不是一个警号呢？ 短期咧就冇乜問題嘅，但係長期嚟講咧就一個隱憂。個原因咧就我哋係因為用聯繫匯率嘅關係咧，我哋唔好似歐美咁樣咧去印銀紙咧去救市嘅。咁所以咧我哋個儲備咧係作為一個所謂嘅緩衝嘅。咁當我哋經濟下行嗰陣時咧，就可以支持政府嘅開支。咁同埋咧，如果你睇翻上一次我哋個週期係一個下行嘅週期咧，就應該係97金融風暴至到2003年沙士嘅期間。咁嗰幾年咧，我哋咧係連續有好幾年咧都係赤字嘅。咁唔排除咧就係、是、肯定啦，今年咧2020至2021咧係赤字啦，又係3000億啦。咁去到2021至2022咧，都好大機會係赤字噶啦。個原因咧，你記得到今次個疫情。政府要做一啲限聚令啊，一啲限制措施，減少經濟活動咧，令到好多企業咧都係其實虧損嘅。 咁如果企業虧損，睇翻我哋嘅利得税嘅收益有成係千幾億嘅話咧，你連國泰咁大間嘅公司都要虧損嘅話咧，我諗咧政府喺利得税嘅税收咧都係大幅咁下降。咁所以預計會2021-2022年咧都會係赤字咯。咁嗰個赤字點樣去彌補咧？咁樣咁好明顯啦，最簡單就係喺個庫房度扣翻出嚟啦。咁就喺我哋而家嗰8000億嘅儲備扣啦。咁可以扣到幾耐咧？咁同埋嗰個嘅下行周期會唔會係好似對上一次要持續幾年嘅時間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值得關注咯。 嗯，但系其实而家世界个经济状况受到疫情影响咧，真系难以预料。就算而家有啲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啦，咁但系要接种疫苗之后要生效达到一个比较即系好嘅群体免疫，可能乐观少少咧，都差唔多接近即系成年嘅时间。咁我想问啦，即系嗱，你预计其实香港嘅财政储备系去到边一个水平，系叫做一个危险嘅水平咧？因为即系宗教政府去衡量，跟住嚟咁，佢使唔使再要做一啲嘅即系援助措施啊等等，佢都要睇下有几多钱使，或者就系我应该要守住个猪仔钱鈎去到边一条线噶？ 嗱，我谂咧守住个钱鈎咧，呢一个咧系一个所谓嘅 discipline 一个嘅纪律嚟嘅。咁但系都要睇翻个情况。又好似今次咁嘅疫情咧，都係全球都從來都未試過嘅話咧，咁其實唔係淨係香港，環球嘅國家咧，佢哋都係大力咁樣增加佢哋嘅財政開支嘅。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獨例。咁但係咧就如果一般嘅健康嚟講咧，我哋係喺國家或者一個嘅行政地區嚟講咧，我哋係冇乜所謂嘅準則，因為咧有呢一個財政儲備而達到好似香港政府有咁高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少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用翻一個個人理財嘅話咧，咁你最得閒度會有大約6個月左緊嘅財政儲備，就一個所謂嘅 minimum 啦。咁咧就係攞嚟應付一啲短期嘅問題。咁點解一年會好啲咧？嗱，因為咧就政府係一個好龐大嘅機構啦，咁好多嘅開支咧，佢哋嗰個預算咧都以年嚟計嘅。如果有啲咩突發啊嘅東西嘅話咧，佢可能要調整嘅話咧，都可能係以年作為一個單位嘅，所以咧就點解話係12-13個月咧就會係較為合適啲。咁但係如果咧係兩害取其輕，如果真係嗰個經濟係好差，咁冇理由政府係作為一個守財奴嘅，咁佢要使咧應使咧就要則使嘅。咁但係咧喺使嗰陣時咧都仲要考慮翻會唔會係應使則使咧咁樣。譬如好似今次第四輪嘅話咧，嗰、那個嘅抗疫措施佢針對嘅行業咧就已經係指定嘅行業啦，咁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咧係全部咯。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嘅正確嘅方向嘅。 嗯，咁即係如果係以你頭先嘅分析咧，其實而家係政府開支12-13個月啦，即係8000億左右，其實已經係一個警戒水平嚟嘅咯，係咪啊？ 嗱，如果你係即係宏觀啲嚟睇嘅話咧，12-13。咁呢個咧係喺沙士嗰個期間嗰個水平，咁而沙士大家都係認清楚，當時咧係一個經濟最差嗰個嘅時間嘅。咁但係當然沙士之後咧就好快就經濟反彈翻啦，咁我哋嗰個嘅財政儲備又再向上升啦。咁但係咧就如果要一個嘅估算啦嚇，咁我諗咧係6-12個月咧，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嘅基本嘅水平。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個所謂嘅硬性嘅指標咧？我諗咧就暫時咧就冇一啲嘅國家或者係有一啲嘅學者上面咧一啲嘅共識咯。 係嗱，最後我都想請教啦，就係嚟緊2月咧會有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啦。咁其實即係阿財爺都應該要見緊各界人士咧去籌劃噶啦。喺而家咁樣嘅疫症嘅衝擊之下，佢呢一份嘅財政預算案所能夠寫嘅空間係咪應該都會極細咧？即係都唔會期望有啲乜嘢嘅好大嘅新措施啊等等可以推出咧。 我諗咧就唔可以太過期望有啲特別嘅新嘅措施或者政府好大嘅手筆，就算有都好啦，我諗都係針對係個別特定嘅人或者特別嘅行業咯。即係例如係一啲行業喺今次疫症之下受到好大嘅影響嘅，會唔會有一啲嘅再繼續寬免嘅措施咧？即係例如係一啲免差餉或者係減免差餉啊、水電啊、牌照費啊嗰啲咧，咁嗰啲咧都有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咧就話再派錢。就譬如每個香港市民再派錢嘅話咧，我諗呢個機會咧就應該唔大啦。 嗯，明白。好，唔該你，麥瑞財，有機會再同你傾下。 拜 拜。係麥瑞財係浸大財務及決策學系嘅副教授。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係。 其實咧，我呢排咧好猛啊！我真係抗疫抗到好猛啊，已經。点解呢个政府真系做每一样嘢？由今年年头已经同佢讲咗唔可以家居隔离，我哋要守好个社区。点解我哋嘅特首冇听过我哋呢啲做市民嘅意见呢？ 即系你觉得家居隔离系唔得嘅，应该而家今日开始有指定酒店噶咯。 啊，喂，由年头到依家，你先至同我哋讲指定酒店啊？你知唔知道我哋真系身心都好疲累啊？ 嗯， 好辛苦噶啦，已经会。仲有，点解政府咧啲钱净系识去补去俾我哋啲地产商咧？俾快啲財團俾地產商，我哋啲市民點樣過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啲立法會議員、我哋啲官員，知唔知道街市買嘅嘢有幾貴？知唔知道超市買嘅嘢有幾貴？知唔知道我哋嘅租金有幾貴？地產商有冇可憐過我哋做市民噶？ 嗯，即係其實你覺得地產商應該喺呢段期間就減租啦，令大家共度時間係咪啊？ 係啊， 嗯， 好似茶餐廳，其實。如果企業佢哋做茶經營茶餐廳嗰啲，我哋都覺得佢哋係好慘嘅。你唔交租嘅，俾人告，俾人拉，係咪啊？ 唔明白啊！希望都要喺租金上面加以援助。多謝你，黃女士。呢個節目預告啊，聽朝八點到九點嘅星期六問責咧，會有政務司司長張建中講抗疫基金4.0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返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之路，跟住广福公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城市花园同埋太古城。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4跌6.6。中国平安93.15跌咗1.9，小米集团28.8跌5毫，京东集团320.4跌2.6，建设银行5.75升咗1仙，斯摩尔国际53.85升2.1，中移动45.55升1.4，京东健康147.9升8.4。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数字视频、稳星国际、国能国际资产、冠华国际控股同埋完美光电。五大跌幅股份系满地科技股份、神光科技、中国卓银、长盈集团控股同埋 Tomo Holdings。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2，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6，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系报17,370，比上日收市升咗2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8.65，卖出价系1,879.98。港汇指数报101.1，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城市花园和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亚街老街，反方向因为路面下陷的缘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的中线是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的。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在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将军澳入口出去九龙，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咧，6:44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翻翻嚟有自由风，自由风嘅，咁有两个嘅节目预告啦。咁啊，听朝早嘅8:00到9:00，星期六问责咧，将会有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嘅。届时咧就住呢个抗疫基金4.0啦，会有多一啲嘅讨论啦。咁当然咧，亦都即系欢迎啊听众届时打电话去咧，去讲一讲你对于今次呢个抗疫基金4.0咧嘅一啲嘅做法。此外咧，就系听朝早9:00嘅香港家书啦，亦都系讲一啲同疫症相关嘅议题啊，会请嚟咧港大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孔凡毅啦，主要咧就会同我哋讲一讲疫苗嘅研发同埋采购策略嘅。咁啊，留意一下吓听朝早嘅节目啦。咁当然啦，而家呢个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啊。咁而家呢个嘅时间，亦都主要咧会。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同抗疫相关嘅事宜嘅，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请嚟咧两位嘅传媒嘅朋友，分别就系叶中敏同埋胡丽云嘅，两位好， 你好。 系叶中文好， 系 胡丽云你好，系嗱，首先咧先讲一讲咧呢个抗疫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有新增70宗嘅确诊个案啦，包括咗有64宗嘅本地个案嘅，亦都咧系涉及到一啲即系之前咧系有个案发生嘅大厦啦吓，彩云村嘅名丽楼啦，亦都再有新增嘅个案，此外亦都多咗一个嘅群组啦，就系新蒲岗嘅一个唱歌教室嘅群组嘅。嗱，兩位即係先講一講咧，其實過去嗰個星期咧，如果就住喺一啲大廈爆發嘅情況咧，都會比較令人關注嘅，因為接連咧已經有幾棟嘅大廈啦，係因為咧有一啲嘅群組出現啦，而要將部分嘅居民咧係去做一個強制嘅撤離啦，做一個強制嘅檢疫啦，而居民咧亦都係需要做一個嘅強制一啲嘅檢測嘅行動嘅。咁當中咧就包括咗咧頭先所提到嘅就係呢個彩雲村嘅名麗樓。另外咧就仲有东头村嘅桂东楼啦，吓月明村嘅明恩楼啦，龙盘苑嘅龙山阁啦，都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嗱，咁啊留意到咧就系过去这个星期咧，就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譬如头先我所提到啊，嗰几栋大厦咧，有一啲咧系较早之前咧已经出现咗个案噶啦。咁但系咧最初嘅时候，政府就并冇做到一个嘅强制检疫或者系一个强制嘅检测，只系咧派樽，咁然之后稍后咧个案再多嘅时候咧，就做一个嘅有啲嘅人士就要去做强制嘅撤离，做强制嘅检疫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人士咧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嗱，不如纵观即系以头先我所提到嗰几栋大厦嘅情况，你哋觉得政府喺处理呢个问题上面个表现系做成点样咧？胡丽云。 我想其實即係你正話講翻，即係過去發生咗嘅事件嘅一啲嘅核心嘅資訊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從建制派 在坊間裏或者一些市民在坊間裏面去批評政府那個做事不足呢，都已經是一個明顯的一個例子的。但我自己會很覺得一件事，就是到當講緊話去批評的時候，我們又要細心一想一想回，究竟那個即是被批評的那個點裏面呢，究竟是即是批評得是不是即是是否有一個的合理的。先講一講翻，即係話講緊啲大廈嘅問題啦。其實呢個大廈嘅問題，嗰個嘅批評話佢真係有啲，即係我嘅用嘅字眼就後知後覺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合理嘅。因為其實真係都見得到大家嗰個嘅事件一路發生嘅時候，都相信佢哋一定有好多嘅人士咧，就係即係輸入咗一啲嘅資料入去嗰個嘅電腦嘅記錄嘅。咁但係嗰個電腦嘅記錄嘅裡面，其實係咪真係欠缺咗有一啲嘅叫做功能，嚟到係展示緊，即係可能同一個地方或者同一個大廈、同一個嘅區域嗰個嘅即係出現係多於一宗或者係兩宗、三宗嘅一個嘅個案嘅時候嘅一啲嘅提示咧？即係我哋見得到，即係其實喺呢一啲咁樣樣嘅大廈裏面出現嗰個嘅唔同嘅單位，或者係即係總言之係多於兩宗一啲嘅個案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延遲咗嚟到去公布，跟住要雞咁腳咁樣樣將一啲嘅人嚟到去疏散嘅時候咧，呢個係明顯地見得到嗰個嘅技術上面嘅支援係非常之係有問題嘅。你話及到嘅就係話，到啲人輸入去嘅時候，佢哋有冇一個責任呢？當然，我哋可以即係叫做站在道德高地上面嚟到去批評話係有嘅，但係坦白一句，市民在個防疫嗰方面都出現有一個疲勞的狀態的時候，我不是為政府講，亦都不是為某一缺的人嚟到去講，但是只要你身在其中，你想一想成群的一個隊伍嚟到做緊呢個防疫的呢一群人，其實他哋都真係忙足成年的有多的日子嚟到去做緊點樣樣去防疫的時候呢，你叫他昨日入完這個叫做龍蓬院，今日又再入這個叫龍蓬院，可能他真的都已經是掛一漏馬，不會有一個警覺性，況且亦都未必是同一個人來到入，所以引致到的就是，即大家要去批評的時候都要去小心來到去細心來到去講。好了，講回下去的就是話到另外即係公布翻依家嗰啲嘅單位上面嘅牽涉嘅問題，呢個亦都係嘅，即係亦都係即係或者係最特別嘅，就係話到啱啱有一位60歲松嘅一位嘅婦人，只不過事隔一日嘅就不幸咁樣樣離世。呢一個嘅事件嘅裡面，我哋亦都見唔到政府嗰個嘅信息嘅公佈上面嗰個嘅透明度係有幾咁高，所以引致到你，令到個市民大眾有一個中觀性的一個嘅批評，話你做嘢甩流，話你做嘢唔齊備，我覺得是合理的。但是當批評者要去講的時候，你一定要去最好具體啲講，邊笪地方係做得唔好，邊笪地方可以有啲咩更具建設性可以做得好嚟到去講出嚟，而並不是依家就係擘大喉嚨就喺講講講。事實上，你要批評真係好容易，尤其是現在我哋見得到立法會嘅裏面，只係得一把聲音去展示出嚟嘅時候咧，更加係容易地係吸引到社會大眾嘅人去留意。咁但係我哋嘅批評嘅時候，你請你清楚地具體一點去講邊笪地方做得唔好，你有什麼嘅建議可以點樣做得更好？ 嗯，好。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咁當然即係呢個疫症咧，我哋都由年頭咧講到而家噶啦，咁啊講到年尾啦，相信咧可能到出年嘅年頭咧都仲要繼續呢個嘅話題。咁但係如果我哋縱觀成年，究竟大家覺得即係政府喺抗疫上面嘅表現有邊啲地方係真係仲需要改善？譬如咧，头先胡丽云提到一个个案啦，就系讲一位嘅密切接触者喺屋企咧等候送往检疫嘅期间啦，就失去联络啦，然之后被揭发咧就系倒闭喺屋企嘅，咁亦都咧被传媒咧就问到卫生防护中心方面，咁究竟而家其实有几多嘅需要检疫人士咧，仲系等候紧而未入到个检疫中心咧？咁原来其实佢即系 即係相關嘅即係官員啊，張竹君醫生嘅答法咧，就即係日前咧就問到檢疫問題嘅時候咧，就話即係一日都有幾百人要檢疫，咁係需要安排車啦、人啦、地方啦，先至送去檢疫中心，係有少少遲咗，有啲個別時間咧係長咗，亦都咧話佢尋日都再話啦，即係起碼咧都有幾百個人咧仲等去送緊檢疫嘅。咁究竟即係大家覺得啊，喺特區政府喺成個抗疫上面有邊啲地方係需要加以改善嘅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因為譬如頭先講到等候檢疫嘅問題咧，其實如果我記憶所及咧，應該喺今年嘅年初較早階段咧，亦都係曾經發生過一啲等候檢疫人士咧都要等一段時間咧，先至能夠入到檢疫中心嘅。嗱，葉中文，我哋睇一睇咧，就係內地嘅專家啦，就係國家衛健委高級組別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嘅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咧，佢之前星期日咧喺北京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即係近一段時間香港嘅疫情嘅形勢咧係有啲險峻，但係咧香港嘅即係疫情嘅防控嘅情況咧，同內地唔太一樣，就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嘅措施咧並冇落實到好到位，所以就決定咗咧香港嘅疫情咧會出現反覆啦。咁佢個講法就係話咧，特區政府係制定咗好嚴密嘅疫情防控措施，香港亦都有非常之優秀嘅專家隊伍，關鍵咧就係在於咧各項政策要落實到位嘅。咁特首林鄭月娥佢星期二喺回應嘅時候啦，佢就話即係抗疫工作咧仍然有一定嘅挑戰，亦都要顧及法律限制同埋市民承受能力等等，每一件嘅工作咧都唔可能夠盡善盡美，希望市民諒解嘅。嗱，葉中文，我留意到咧近幾排個一啲嘅報章嘅社評咧，都用到幾個字，就係話戰時思維，就係話特區政府喺處理抗疫嘅問題上面，特別當佢哋去引述到咧曾光嘅評論嘅時候咧，都話特區政府係欠缺咗戰時嘅思維去處理，咁甚至佢哋譬如以最近啦，即係黑龍江咧又再有疫症咧，就話內地即刻宣布一個戰時狀態啊，部分地區封鎖啊，幾百萬人檢測啊等等咁樣咧去作比喻嘅。其實你點理解？即係大家口中嘅戰時狀態，其實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其實大家究竟覺得特區政府有邊啲地方係做得唔好嘅咧？所謂戰時思維，其實究竟係想做啲乜咧？葉松文，你點理解咧？ 我諗內地專家嘅意見咧，就梗係即係有佢哋嘅權威性嘅。咁但係咧，佢哋嗰種譬如術語啊、戰時狀態啊、戰時思維呢啲咧，咁就內地可能就容易理解啲。在香港呢，你話如果而家又宣布咩戰時思維、戰時狀態呢，又可能又係要有返解釋㗎喇。咁但係無論如何嚟講呢，我諗內地專家嘅意見啊，同埋頭先啊胡麗雲講嘅嗰啲情況呢，都係確實係大家而家都有目共睹㗎喇。咁唔單止係呢一排出現大廈群組嗰啲問題啦，即係成個抗疫工作都成大半年一年啦。即係我哋嘅感覺係明白好難做嘅啲功夫啊，亦都同意阿麗雲頭先講，政府係做咗嘢，唔係冇做嘢。咁但係點解仲係出現一個不斷一波又一波嘅疫情擴散呢？咁我諗其中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作為政府咧，佢要分清楚佢嘅角色，佢嘅作用係制定一個抗疫嘅方針政策啊，然之後咧。是要發動底下落去落實推行呢，就不是他事無大小呢都要去包攬去諗諗好晒、嗯、但是呢到落實嗰陣呢就拿手唔成勢，或者倒寫羅蟹，等於話呢個檢測咗有密切接觸㗎啦，等十日八日都未去到檢疫中心嘅，咁你呢個政策再完善都係你俾佢呢個事倍功半嘅啫噃，咁所以嗰個實行嘅過程係比即係制定政策方針還要重要嘅。咁其中一點咧，我覺得啊，政府部門當然始終人手係有限啦。咁但係香港呢個社會，佢仲有 你一個大廈嚟講，有業主立案法團啦，有住客互助委員會啊，當區咧有區議會啊，亦都有好多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啊，甚至有社會團體啊，有同鄉會啊、中親會啊、乜嘢會啊，物嗰啲好多會啊嘛。點解政府有冇喺呢一次嗰、那個即係已經擴散入社區傳播嘅時候咧，去利用翻一啲社區嘅基層嘅力量咧？當然防疫唔通你叫佢哋去做防疫咩？梗係唔可能啦、啊。但係起碼嘅協助一啲疏散啊，安排一啲秩序啊，或者係甚至係未實行，譬如講有疫症嘅大廈七日嗰、那個而家話最長係七日唔准你出去啊，咁係咪可以做一啲安排幫手買下餸啊，買下日用品啊，咁即係各種嘅辦法咧，係要諗喺個重點係喺實行嗰度、執行力嗰度，而唔係咧坐喺政總裏面諗到嗰啲方針政策，諗到硬乜都諗曬嘅啦，我諗到你冇曬呢個空子可以轉嘅，你啊點點點，你成日去諗曬嗰個設計上嘅嘢，但係實行曬點咧？佢可能個重點冇擺喺嗰度，咁就出現咧有做嘢而又好似冇做到嘢咁嘅局面。咁其中咧，我覺得林太有一啲説話係自己應該有一趟佢係講嘅，呢、這個梗係內地推行就易啦，啲人服從慣啊嘛咁。呢句说话我听咗咧，就觉得好有问题。内地嘅抗疫做得好，呢、这个控制得快，当然系有佢嘅社会制度嘅问题啦。这个大家唔使讲啦，个制度系唔同。但另一个原因咧，就系佢有一套真系有一套程序，佢有街道委员会啊，有各行各业嘅工会或者点啊，佢组织起上嚟系做得好好嘅。佢叫你唔好出街一个礼拜，你唔会嘈噶。佢送晒嘢上门噶、啊，咩大白菜啊、白萝卜、啊， 即系有基层嘅力量作为支援，而唔系全部由政府自己揽晒去处理后边嘅物流支援。 唔系话你谂出嚟嘅嘢就系妥晒就系妥噶嘛？你要做先得噶，你冇人帮手做你，你政府有做得几多咧？ 明白，明白。嗱，不如咁啊，我哋就 呢、這个系好紧要嘅，唔系话净系佢哋服从，而系人哋嘅功夫系到位先。 好，嗱，我哋咧跟住有七点钟新闻，七点钟新闻翻嚟继续同两位倾呢个议题，1872311。 今次嘅大雪突如其来，已经成立灾害对策本部，并且要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清除积雪，务求受阻嘅路段尽早通车。受到大雪影响，部分鐵路和渡輪服務暫停，有電線被大雪壓斷造成停電，大約15000户受影響，並且有多人在清除積雪的時候受傷。氣象廳預測未來兩日會落大雪，呼籲民眾嚴防可能出現雪崩和各種交通混亂。在天氣方面，廣東內陸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冬季季候風的補充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是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早上仍然是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世界花园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泽安村。咁就是因为狮子山隧道公路较早前有意外，而家狮隧九龙入口非常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龙翔道近泽安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 道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反方向咧启德隧道去观塘，近住九龙城出口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何文田港铁站。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近太古城。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和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交通繁忙的，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红棉路上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落下角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塞道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窝尾。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龙尾喺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路陷，现在近住罗福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口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式奶茶、港式蛋挞、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yeah! 香港地港实力更加港食力，电视节目港食力，主持人黄大君分享饮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 事。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拣港食 力。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大家对于香港的抗疫工作有什么嘅睇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同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呢，就找回我们一周时事点评的两位传媒朋友胡丽云和叶中敏。两位好。 好 好， 大家好， 系啦，继续倾之前咧，我想咧先听听听众嘅睇法。有一位听众啊，袁先生喺度，袁生你好， 你好啊。 是你好，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想我的看法呢就很簡單而已。其實我們普遍香港市民呢就很尊重醫護人員，同埋知道他們現在很辛苦，真的已經是臨界點的了。但是點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為什麼高官呢成日做埋啲嘢呢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即是點呀？ 即是唔好係用錢嚟解決囉呢個問題。錢係解決唔到問題。希望佢哋盡快可以解決到個疫苗啊，同埋舒緩到嗰啲個醫護人員唔好咁嗰啲工作唔好咁忙碌囉。 你覺得其實有啲乜嘢你想特區政府做嘅呢？ 其實都係快啲引入疫苗啊，同所有人打啊，同埋希望特區政府呢就唔好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囉。 明白，好多谢晒袁先生啊！袁先生咧就关注到疫苗嘅问题，不过咧疫苗嘅问题或者我哋一阵间再倾啊。但系咧，我又想由今个星期嘅一张嘅广告咧去倾起胡丽云同叶中敏嗱。今个星期四咧就系有多个嘅商会啦，就系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咧刊登咗喺报章度刊登咗一版嘅全版广告，就主要讲到咧就系中小企而家佢哋嘅经营嘅困境。咁亦都提出咧，政府咧要做几项嘅工作嘅，其中咧第一点咧就系话推行全民检测，开通健康码。全民检测呢一个问题咧，亦都咁讲啊，即系好早嘅时候咧，亦都有人话喂，香港要行一个强制嘅全民检测啦。咁啊，后屘咧我哋就行咗一个自愿嘅检测嘅。咁不过其实可能大家亦都会去对比翻咧，喺个自愿嘅检测入边咧，所揾到嘅个案嘅宗数咧，就都觉得即系似乎唔系话相当之高。咁但系咧喺社会入边咧，无论系建制啦，又或者系其他人士啦，近来咧依然继续有声音咧，话系香港应该要做一个全民嘅检测嘅。譬如咧，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啦，佢近日咧亦都喺佢自己个网站、社交网站嗰度咧，就话即系应该咧系要做一个全民检测，并且就话咧系以即系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为例啦。佢话如果用晒全部嘅票站啊，即系600多个咧去做检测站，大家扶老携幼咧攞住身份证去做检测咧，两日之内做600万人咧系有可能嘅。佢话如果一次唔成功，就要检讨改进再做，就直至成功。嗱，其实两位咧，你哋点睇咧呢个嘅即系呢一类咁样嘅说法咧，亦都唔系单纯系梁振英一位，亦都有其他嘅建制人士咧提出话要做全民检测嘅。尽管咧有唔少嘅医学专家咧，佢哋认为即系全民检测咧嘅效用未必是咁大，譬如就是最近咧就是港大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嘅教授金东岩咧，佢喺今个月初咧接受深圳卫视嘅访问嘅时候咧，亦都话即系全民检测咧唔系清零嘅前提啦，亦都讲到咧就系譬如就算以卢森堡啊呢类嘅欧洲国家咧做咗即系全民检测几次啦，但系咧都系冇防止住疫情，亦都话譬如全民检测系要配合封城嘅，咁但系呢一样对香港嚟讲咧，系一个极大嘅挑战，亦都系比较难啦。仲有就系嗰个资源投入嘅，即系对比起嚟咧，佢觉得做特定群组检测咧，可能会系更加有效。但系我哋又点睇社会上全民检测嘅呢一个呼声咧？吓，叶中文，你点睇咧？ 我谂全民检测咧，即系上一次嗰、那个即系内地派人嚟做帮手做嗰次咧，嗰次出嚟后来个效果即系唔係話揾到幾多個確診者嘅，即係全民檢測嗰次咧，俾到大家做完嗰啲大家市民咧，係有咗一份安心放心，即係做咗。咁事實上全民檢測嗰個作用咧，真係唔係話100%又係防止到個疫情。不過咧喺佢做嗰個時段咧，有幾多人係確診咧，係確係揾到出嚟嘅。咁啊揾咗一批人出嚟咧，咁起碼可以即係阻隔到嗰個傳播鏈啦，可以 cut 到一部分嘅傳播鏈。咁而大家參與咗做咧，亦都係嗰一段期間嘅前後咧，係比較安心。 咁即係所以呢個做唔做呢，應該講專家係我哋應該聽專家嘅意見啦，專家嚟分析啦。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呢，唔做同做之間呢係冇一個好明確嘅呢個界線。 嗯、 你而家數落嚟的士群組係強制做嘅，係咪養老安老院員工嗰個群組，而家最新係外佣嗰度成400,000咯，已經又係強制要做。另外有確診有密切接觸者嗰啲大廈嘅住客乜乜乜，咁而家咁樣做落嚟，一個社會我諗都而家都已經，我相信好多人已經納入咗嗰個強制檢測嗰個範疇噶啦。即係你預期係咁樣發生咗問題，你又將嗰一部分人叫佢強制做，咁有啲做得又唔湯唔水咁樣，咁你不如嚟一次全社會動員啦，大家即係頭先你所引用一啲文章講嘅辦法，咁大家全民做一次，咁啊，譬如係一個喺呢一個期間，大家都比較安心一啲，知道嗰個疫情即係確診者嘅比率去到大概咩程度。好過而家咧，就日日喺度電視度睇下今日幾多宗啊，跟住又再睇下今日有咩群組要檢測啦、啊，跳舞群組啊、唱歌群組啊、乜乜群組，咁其實咧，仲普通話講即係好折騰啊，仲麻煩、 嗯。 你不如就清清楚楚做一次全民檢測。咁、 嗯、 我覺得成件嘢最緊要都係專家組啦，專業人士即係醫護界啊、專家組佢哋嗰度研究清楚一啲。呢、這個唔可以由政府用一個行政嘅觀念去決定嘅，係嘛、 嗯？ 當然行政去組織人手嚟配合啦。咁、 嗯、 你上次我哋做過嗰個即係非強制嗰、那個，佢留翻曬嗰啲嘢喺度噶，嗰、那個上環嗰個孫中山紀念公園同埋嗰個咩啊？博 即系你讲个仿眼实验室，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喺度啊，嗰啲嘢仲嗰啲基本设备喺度嘅，要做一次都唔系话好难嘅啫、 嗯。 上次都做咗170,000人啦，都系咁做，即系大家做完觉得、嗯、啊好做得好唔难受啊，好简单啦、啊，做增强咗大家对嗰个检测嘅信心咯。我覺得係應該考慮。 嗱、嗯，頭先咧提到外佣個宿舍群組啦，係有個爆發嘅。咁不過而家政府咧為外佣咧就會提供一個一次性嘅免費嘅病毒檢測，就係喺18號啊，即係今日咧到1月31號為止咧，提供一個一次性嘅免費嘅病毒檢測。咁呢個係屬於自愿性嘅，針對外佣就係嗱1872-31，大家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特別係啲商會話即係要做全民檢測咁樣，亦都。都有一啲嘅政治人物话做全民检测，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胡丽云，你又点睇呢个即系叫做全民检测嘅呢一个呼声咧？近排仲有人提紧。 我谂即系讲呢一个嘅建议嘅人咧，其实我哋小心去留意翻佢哋嘅背景啦。佢哋嘅背景唔系商家嘅，就系同呢一个嘅国内嘅最高政权嘅核心人员之一嚟嘅。咁我哋依家又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到呢個嘅疫情咧，係影響緊全球嗰個經濟。依家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能夠盡快可以打，即係令到呢個疫情可以即係撳到落嚟，令到嗰個經濟能夠可以復甦。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即係中國內地裡面，都係一樣。香港都是一樣，而引致到的就是話到哪一個走得快的時候，就是叫做哪一個可以先可以享受到這個經濟的成果。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我們即從這個的官方的傳媒裡面，我們見得到中國境內那個的經濟那個的指數好像很多很亮麗的地方，很必然會吸引到人的注視，亦都同時間推崇緊就係話到要有一個大灣區，要去即係大家要去通力合作，嚟到可以再拉動翻嗰個經濟互相配合嘅。咁而引致到咧，香港政府都好努力，就係話嚟到要去將香港嘅人才嚟到推翻出去出面，即係其實香港都係大灣區嘅一份子嘅啫，唔好唔記得呢個9+2嚇。咁、好啦，但唔知點解佢就要香港要推去即係嘅深圳內地等等嘅地方嚟到去發展咁樣。咁所以有曬呢啲嘅背景前提之下呢，引致到這一群人士再度去提倡，就係話要有一個嘅全民檢疫， 呢一個說法咧， 全民檢測嚇， 但全民檢測呢一樣嘢咧，大家都會好了解得到，因為經濟嘅啫嘛，就係咁簡單。好啦，我哋又要諗下喎，你要因為經濟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又要諗翻喎，究竟我哋香港政府有冇咁樣樣嘅魄力，夠膽？好似正話阿葉中敏大姐講封城咧，你封城唔係講緊話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喎，依家專家都講潛伏期可以14日喎，跟住14日之後先再爆發喎，咁即係至低限度，我唔講話14日之後嘅事啊，兩個禮拜係咪大家都可以全部安在家中？而政府你可以安排妥妥善善，好似正話葉大姐所講，有一群人送飯送菜送乜去到你個單位嗰度咧？嗱，我有好大嘅懷疑。唔好講話個經濟停擺咗咁長嘅日子，已經講緊哇，又係3000多億嘅赤字啦。但實情我哋仲有8000多億嘅一個嘅盈餘噶嘛。好啦，所以睇住啲錢做人嘅一個嘅財政司司長，佢有冇咁嘅魄力夠膽嚟到去講話？我真係停擺至少兩個禮拜咧。第二樣嘢，你係咪能夠可以安排得啲人手物資妥妥善善到家到户咁送嘢上去咧？第三，我冇公開嘅時候，對於一啲可能真係好似我哋呢啲嘅即係食緊儲蓄嘅人咧，我哋仲可以唔緊要，我哋捱住。但你話有一啲人佢真係冇辦法可以有一個嘅多餘嘅盈餘嚟到去捱佢嘅每一日嘅時候，你見嗰一啲人冇咗一個嘅工資嘅收入，又如何呢？嗱，我覺得呢一啲嘢咧，唔係講係咁簡單啊！你要諗下個通膨背後涉及到嘅唔同嘅層面，係咪真可以做得妥妥當當咧？仲有一個更重要一樣嘢，我哋香港嘅醫護界，嗱，國內嘅專家都盛讚我哋香港嘅醫護界嘅裏面有好多嘅人才，呢個我哋唔會懷疑。但係佢哋一個人得一對手喎，你叫佢可以一個人，好似即係話。局長講話 multitasking 咩？即係多功能可以做到嘢，可以。但佢唔講緊檢測呢一樣嘢，就並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9個人嘅檢測呢一樣嘢，或者9個工作人員要做嘅嘢噶嘛。咁所以引致你要去話講一樣嘢就講係好容易噶，你亦都攞到好多嘅政治人物、更高嘅政治人物嘅眼球，話你你乖啊，你叻啊，你有遠見啊，係啦，你應該咁做啦，我都覺得贊成啊。但係點做啊？我哋有冇一個實際嘅方案可以推行得到呢？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大家一定要去小心去考慮，同埋去諗呢一啲咁樣所謂嘅方案係咪真係實踐得到？ 係， 我哋一路以嚟，即係我最後講埋一句，我哋香港政府過去一直以嚟咧，佢哋提出一啲嘅嘢出嚟嘅時候咧，佢都會諗埋係個實踐可行係幾多嘅。嗱，到現在，我覺得有啲地方佢哋都繼續係做緊，但只不過嘅就係話到依家個社會越嚟越多咧，就係啲人口噏噏。甚至係曾經有個管治經驗嘅人都係咁喎，口噏噏噏咗之後，佢就唔去理究竟嗰個實踐嘅可行性係有幾多，係得唔得，而先係攞咗人嘅眼球。我覺得咁樣係有點疑嘅，就係話到欺騙緊大眾咯。 嗱，而家我哋講嘅強制檢測啦，即係譬如有一啲人士咧，就係曾經去過爆發咗疫症嘅指定嘅處所或者指定地點，喺某段特定時間逗留喺嗰度嘅，咁嗰啲人就要強制檢測啦。咁而的士司機咧，佢哋都要係強制檢測。不過咧，個前提就係話，如果佢哋唔接受強制檢測嘅話咧，就是、某段時間你就唔可以喺度揸住的士營業咯。咁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執行細則上面有啲嘅分別嘅。1872311，黃先生有咩睇法啊？黃生。 喂， 系你好，黄生，请讲啊。 系啊，我都唔明啲人喺度嘈乜嘢。你睇下香港政府做得几好，你睇下欧洲啊嗰啲爆到七彩，香港日日几廿单嘅啫，死嘅人又少。你谂下而家中咗嗰啲人啊，直头有5000元，即系如果你手停口停嗰啲，即系我唔明嘈乜嘢。不如大家同心抗疫，尤其是而家成班立法会嗰啲搞乱香港，喺度嘈咩啫？喂，政府做紧嘢噶咯。又無啦做咩全民檢測？ 即係你覺得政府嘅表現 係有用嘅， 表現係好嘅， 佢會做㗎啦。即係你信下政府好唔好啊？唔好係又嘈， 唔係由左，完全唔知而家班立法會喺度講乜嘢。 係， 即係你梁振英嗰啲，你不在其位不謀其事啦，唔好嘈啦。你全部人團結啲，你睇下而家政府好辛苦。你諗下，張醫生日日走出嚟應酬你班人，佢使乜講咁多嘢啫？佢做實事咪得咯。我而家喺度嘈，唔知即係如果成個社會係咁嘅話，咁唔團結，淨係識鬧政府嘅話，喂，冇可能。 系 冇可能搞得掂噶。 好多谢晒黄先生，要团结支持政府。黄先生呼吁，多谢你。有谭小姐你好，谭小姐，谭系谭小姐有咩睇法？系请讲。 我有几个意见啫，系啊。 系请讲。 佢咧呢个政府真系做得唔好，我觉得佢成日做，想搞到而家都搞唔掂啊！把关又把得唔好，把关啊把关不力啊，应该封咗个关佢先。唔好俾咁多人嚟住，等佢停咗一排先，好翻個疫情先，俾熱你啊嘛！ 而家都好少人嚟噶啦喎， 嗰啲人越整越多，越整有嘢，啲菌啊周圍你到香港都係，尤其是跳舞嗰啲，唉，即係日日聽到都唔開心啊！ 係，即係其實嚴防要做得，要嚴防做得比較好啲。多謝你啊，譚小姐嘅睇法。不過葉中敏同埋胡麗雲兩位，另外一個咧就頭先講到疫苗啦。咁上個星期五咧，政府又宣布會係向三個嘅即係疫苗嘅製造商咧嚇預備會同佢哋採購疫苗嘅。咁公布咗之後咧，亦都惹嚟一啲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嘅睇法啦。咁然之後，特區政府亦都系要出咗一个新闻稿啦，就话咧，即系去话采购疫苗咧，完全系基于科学实据，并以确保咧全港市民尽早用最安全同埋有效嘅疫苗为目标咧，而去处理呢个问题，亦都话有一啲嘅传言咧纯属造谣嘅。但我想问啊，即系有一啲嘅专家就提出咧，譬如与英国或者系美国嘅做法咧，佢哋都系会比较透明嘅，譬如就系啲专家讨论咗之后嘅相关嘅一啲嘅资料咧会公开啦，咁但系反观香港咧，基本上啲专家系几时讨论过，或者佢大概讨论嘅范围系啲乜嘢咧，我哋就唔系太清晰嘅。我想问，即系两位喺购置疫苗嗰方面，你哋觉得政府有冇需要再透明度提高，提供多呢啲嘅资料，甚至系一啲嘅决策过程俾公众知道咧？叶竹敏， 我谂呢个意见系啱嘅，即系呢个疫苗咧，因为一件新嘅嘢，咁啊，而家有咁多唔同嘅厂啊，唔同嘅，而且好多药系用即系唔同嘅原理或者方法嚟到做，咁啊市民唔知咁咪有啲疑虑咧，呢个系可以理解咯。咁政府系应该咧要多啲解释。不过我有个意见就系关于疫苗嗰个解释又好，点样接种咧，应该由专家组或者系相关嘅即系专业人士嚟到讲。政府咧，包括特首，唔好再喺度做解釋疫苗嘅呢個角色。 好， 因為呢樣嘢係專業嘅嘢，唔係。所以包括林太日前講嘅，提出嗰個話，有人問有冇得選擇打邊種疫苗啊？你哋冇揀嘅自由㗎，冇得揀。呢啲講法咧，其實係會起一個反效果。同樣一個問題，當晚袁國勇啊答呢個記者時就講得係好好嘅。佢直講啊，係咪就係唔相信中國大陸嘅疫苗啫？啊，中國嘅疫苗係世界度呢個都係供應嘅噃，唔達到嗰個標準係唔可能出口去其他國家。咁人哋答嘅呢個係一個專業上嘅一個有數據咁樣答。 係好， 點解冇第三期數據咧？因為佢係冇病人。 傾到依度為止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5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70几宗。位于新蒲岗景福街新时代工贸商贸中心 Billy Sir 音乐教室出现新群组，涉及10宗个案。柴湾景翠苑有5个单位录得6宗个案，当局会在大厦派发样本樽做检测。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出现群组个案，九龙医院骨科一名男护士初步确诊，他的哥和阿嫂同样初步确诊， 夫妇两人分别是大埔拿打素医院的医生和东华医院内视镜中心的护士。他们曾经在今个月的13号出席一个有超过10个人的家庭生日聚会。另外再多两名确诊病人离世，累计有128名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疫情记者会期间，有记者发问的时候以武肺去形容新型肺炎。主持记者会的新闻主任回应的时候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病毒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建议记者可以采用新冠病毒的字眼。随后立场新闻的记者发问的时候质疑日后发问嗰阵采用武汉肺炎嘅字眼系咪违法，会唔会失去发问嘅机会？又查询可唔可以采用喺武汉发现嘅新冠病毒，或者系中国发现嘅新冠病毒？亦都有其他传媒质疑系咪由行政长官下令唔准采用武汉肺炎嘅字眼？新闻主任话：字眼问题并非今日记者会要处理嘅范围，亦都唔系关于疫情。议题可以在记者会之后处理。一名62岁男子去年在北区医院的病人休息室内被虐打，涉案的三个警员分别被判监17个月至32个月。法官在判案的时候说，无论事主案发之前有些什么作为，警员绝不可以法外施刑。三名警员蓄意和令人震惊的行为破坏警队和香港的国际声誉，动摇公众对警队和法治的信心。协助事主的民主党林卓廷在法庭外引述事主两个仔说，法庭的判刑未能够弥补事件对事主造成的创伤，事主现在仍然要看心理医生，家属会在明年的3月向警务处处长民事索偿。林卓廷认为事件是警暴问题的冰山一角，期望香港终有一日引入獨立的監察制度。美國國務院更新對香港的旅遊警示，說鑑於出現任意執法的情況，呼籲美國民眾在前往中國包括香港之前應該重新考慮。國務院的旅遊警示提到，中國政府在香港單方面實施港區國安法，處理分裂、顛覆、與外國實體勾結等行為，涵盖的范围包括身处境外的非香港居民，可能令到公开批评中国的美国公民面临被捕的风险。旅游警示又说，中国的国安公署在香港运作，而且不受香港的司法制度监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受到较早时啦沙田嗰边嘅意外影响，而家车龙仲系相当之长噶。窝打老道嘅龙尾啦，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喺星河名居。龙翔道东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啦，就接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益京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海丰园。 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红棉路近下角道。喺九龙方面咧，彩虹交汇处系交通繁忙噶，龙尾分别咧就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嗰段仍然系多车，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多车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花园。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嗰边咧，都仲系比较多车繁忙一啲。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过咗博围噶。提一提大家啦，喺九龙塘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罗福道嘅中线，因为路面下陷啦，中线系封闭咗噶，咁所以仲系比较交通繁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6日抽取选举。 特朗普不满邮寄选票制度，批评过程不公。 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 If you count the illegal votes,They can try to 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 if you count the votes that came in late.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今次呢个计划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受惠到，因为我哋系聚焦精准啦，所以的确系有啲行业啊，有啲市民咧亦都系未必受惠，希望大家系理解。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政府公布推出新一轮总额64亿嘅防疫抗疫基金，协助受政府措施影响嘅业界。资助足唔足够？又帮到几多行业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星期五晚一周时事点评咧，今日我哋有胡丽云同埋叶中敏，请翻佢哋两位出嚟。嗱，头先咧喺7:30新闻之前啦，就讲咧系香港啊采购疫苗嘅透明度啊，因为亦都有专家咧指出，譬如以美国或者英国为例啦，即系佢哋个专家点样去讨论咧，嗰、那个相对摆上网嘅资料咧就会比较多啲嘅。咁但系香港咧相对地就即系专家究竟系几时讨论，同埋佢哋个讨论。大概是讨论了一些什么的范围呢，似乎都不是太清晰。那胡丽云是不是有些补充呢？ 你正话讲得啱嘅，其实基本上呢，香港的专家去讨论这些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呢，是可以讲话，即講衰啲，即有點而黑箱作業，大家完全唔知道佢哋幾時開會啊，講啲乜嘢嘢啊，等等嘅嘢。一個嘅對照，今日即係只要大眾傳媒打開嘅電視機睇一睇翻人哋，即係海外去點樣樣去，即係講緊即係呢一個嘅疫苗，佢哋嘅專家去點樣樣去討論，點樣樣嚟到去投票去決定嘅時候咧，大家就已經即刻去見得到嗰個嘅比較一。高低立見，正正就因為呢一種根本冇透明度而言，引致到政府較早時，即係尤其是特首啦，指控呢一個嘅社會大眾污名化今次呢一個嘅三種嘅疫苗其中嘅一種嘅説法咧，就係非常之有點而那個。我哋大家睇一睇翻，即係政府新聞網嗰個12月11日政府出嘅新聞稿啊，當日政府佢哋講。 呢三種嘅疫苗，即係會喺明年第一季嚟到去即係攞得到嘅時候咧，係佢哋自己公布嘅信息裡面都第一資訊不清晰，第二資訊錯誤，而引致到跟住落嚟咧就引起好多嘅專家就係、是、喂唔係咁喎，這樣那樣去講翻出嚟嘅時候咧，跟住就話到啊污名咗啊政府唔係污名咗話呢啲咁樣嘅疫苗，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咁樣嘅不透明冇透明，而引致到政府嘅官員有啲就知啲唔知啲，有啲啊扮醒要去搶住嚟講，有啲咧就係講啲又即係又隱藏一啲，終歸就引致到就係出現一個嘅大頭髮。跟住就係你鬧我，我鬧你，呢啲咁嘅嘢根本其實係可以完全係即係避免一個不必要咯。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應該將所有嘅信息盡量可以公開得到的就公開。 好嗱，好快咧，其實頭先喺晏晝四點半嘅記者會咧，就發生一件事，就係關於呢個新冠病毒嘅字眼問題啊。因為咧有傳媒發問嘅時候啦，就用武肺咧去形容新型肺炎。咁但係主持記者會嘅新聞主任就提示個記者咧，話世衛咧已經將個病毒命名為2019冠狀病毒病，建議記者發問嘅時候可以用新冠病毒嘅呢個字眼。咁亦都有記者就追問啦。喂，咁系咪真系话用武汉肺炎呢个字眼系咪违法先咁样？咁但系个新闻主任就话，即系呢个问题就唔系今日记者会处理嘅范畴，咁啊喺记者会之后处理。嗱，关于咧呢个命名嘅问题，亦都涉及到即系媒介究竟应该用一个乜嘢嘅词语嘅问题。两位点睇咧？即系呢一个嘅矫正系咪真系喺个记者会上面个新闻主任嘅矫正系咪真系有必要咧？叶淑文，你点睇？ 我就冇喺電視度睇到嗰個現場嘅過程，啱啱都係聽到一啲轉述咁啦。咁如果照聽嗰個轉述嘅過程咧，我認為咧呢個新聞主任嘅做法係啱嘅。 嗯， 呢個係一個官方嘅新聞發布會，嗱嗰個信息必須要清楚準確嘛。而家大家都知係新冠肺炎，咩2019啊嗰啲加喺前邊啊，準備新冠肺炎，點解要叫佢做武漢肺炎咧？點解叫武肺咧？我是如果一个官方的专业记者招待会，我完全可以不答你，我不知道你问什么，因为现在的在世卫那个范畴底下，全世界这个医学的组织没说武肺是什么病，什么病毒啊，在哪里，他可以不答你，完全可以说即是你用一个现在大家接受的这个疑问。咁我覺得咧，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咧，應該有一啲社會責任感，亦都應該有一啲呢個知識啊，唔好喺呢啲場合咧，大家而家大家應該講説話係攤開講，講武肺係一個政治上有一種呢、這個用意喺裏邊。你作為一個記者會係講疫情，你點解要？用一个唔系一个正确嘅名咧，真系冇必要。系咪你嘅报纸派你嚟嘅嗰个机构要你用呢个冇费呢个词咧？应该新闻主任可以问下佢。 明白，应该用翻证明。胡丽云吓，好简短，好唔好啊？简短。 簡短地講咧，就係世衛佢嗰個嘅講話呢個 COVID-19 呢一個嘅字眼咧，其實佢都係講咗出嚟嘅啫。任何一個國家佢用與唔用係點樣樣用咧，其實咧都係有佢哋自己嘅自主權嘅。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即係究竟去唔去信降服於就係 WHO 呢一個咁樣樣嘅指示出嚟啦。至於今次喺呢一個嘅記者會嘅上面咧。當然，我哋作為傳媒嘅一份子嘅時候咧，我哋好清楚一樣嘢，那個信息要傳遞出嚟，一定要係讓大眾都會係清楚明白，知道講緊啲咩嘢。咁呢個嘅信息咧出咗嚟嘅時候咧，唔會話有一個嘅歧義或者有一個嘅誤差。過去一直以嚟咧，大家都好清楚一樣嘢，就係新冠肺炎呢一個嘅字眼，但亦都同時間嘅裏面咧，社會大眾裏面都有人知得到係一個嘅武肺呢一個嘅另外一個嘅詞彙。我哋見得到今次呢一個嘅新聞官啦，當個記者咁樣講咗呢一個嘅説法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即時知得到佢係講緊啲咩嘢，然之後佢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建議出嚟。嗱，坦白一句，佢係建議。個記者遵守與唔遵守咧，係另外一回事。再者，個記者 他去講呢個字眼嚟到去達至到他要去提問嗰個嘅信息可以迅速嚟到去表達到出嚟咧。其實呢個係在喺個記者嘅身上，而並不是在於嗰個嘅新聞官嘅身上。咁所以引致到咧，就係我覺得今次個新聞官佢當然佢可以話啊，我建議你點樣樣講，但係佢冇咁樣樣嘅官方嘅能力，又或者有咁嘅權嚟到去阻止個記者用乜嘢嘅字眼嚟到去提問。個記者用咩嘅字眼嚟到去提問，佢自己就要考慮。佢喺講呢個字眼嘅時候，係咪社會大眾普遍地明白佢講緊啲咩嘢？如果你話佢講咗一個啊，即係呢一個嘅火星語嘅時候咧，坦白一句，記個大眾想要明白你想講咩嘢咧，都唔會明白得到咯。 好多谢两位，暂时我哋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倾倾系有关于公务员要宣誓或者系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嘅问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善阳。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今年值得感恩的事，就是我多了时间在家陪小朋友。我相信各位爹地妈咪能够望住小朋友一日一日咁成长，内心都是充满住满足感同埋幸福嘅。希望大家都带住呢一份感恩嘅心情走过2020年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 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制度係唔会影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针。 新型肺炎肆虐全球，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拜登将入主白宫。 I pledge to be a president who seeks not to divide but unify。 2020大事回顾系列星期一起晨早新闻天地播出，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政府近日宣布首批100万剂新冠疫苗最快可望下年一月到港。疫苗的效用、采购策略以至是打和不打，又有什么因素要衡量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港大医学院内科临床教授孔凡毅讲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亦都请翻咧叶中敏同埋胡丽云两位嘅传媒朋友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继日前咧就系政治任命嘅副局长、政治助理咧系宣誓拥护基本法之后啦，咁今日咧亦都有一众嘅公务员嘅首长啊，就系常务。常任秘书长啦，部门首长啦，同埋属于咧首长级、薪级第六点或以上嘅公务员咧，就喺政府总部嗰度宣誓要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咧香港特区嘅。其实咧，特区政府都讲啦，就系即系之后公务员咧都需要宣誓或者系签署一份声明咧，表明佢哋系拥护基本法啦。咁但系咧，如果唔签个后果会系啲乜嘢咧？就由最初咧就话可能系影响升迁咧，到而家咧。甚至是说可能会影响到他继续是不是可以留在公务员团队里面的，就是聂德权局长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似乎呢就是要签署声明这件事呢已经都差不多是可能政府会陆续要公务员去做的了。但是关于个后果的方面呢，就是大家觉得到现在为止是解释清楚得未呢？叶中文。 我想这个宣誓呢就是肯定是事在必行的啦。咁亦都作为政府来讲，佢可以有权要求公务员做啊。咁做唔做这个你每一个人自己考量啦。咁至于话个后果会点呢，咁呢样嘢呢我諗又好难话一五一十咁讲清楚。你宣誓之后做咗乜嘢乜嘢就係违反誓言，就係、是、触犯呢、这个任用嘅条件咁。因为任何法律都係定咗就摆喺度啦。咁你自己即係一个成年人，特别个公职人员，你自己应该係会得去分辨啦。咁你话要列晒出嚟係咪唔准示威、唔准游行、唔准去嗌呢、这个特首下台嘅口号点点点，咁你列晒出嚟你都列唔得晒㗎喎。咁所以我諗乜嘢行为係触犯，乜嘢行为係冇抵触呢，就呢、这个係冇可能而家列出嚟。 但成件事咧，我谂亦都系因为呢一两三年，大家都睇到啦，社会上嘅事情啊，咁啊呢个部分公务员同政府嘅呢个取向系唔一致或者背道而驰，唔好讲咩上级下级呢、這个。啊！你打工收錢就要聽，唔好講到呢一層。一般嚟講咧，你社會上要安定咧，咁你公務員嘅呢個取向咧，係應該有呢個責任，係維護嗰個社會穩定嘅。如果公務員嗰個隊伍裏邊係呢個出現政治化、分化或者各行其事咧，我諗對社會都對市民都唔係好事嚟嘅。 嗯，好吓，咁啊，胡丽云，你又点睇呢？特别就系、是，即系如果唔签署声明之后嗰个嘅后果啦，你觉得如果纵观翻呢个礼拜嘅发展咧，其实政府系解说清楚未啦？ 其实我谂即系净系听翻你哋个即系自由风嘅里面去访问过嘅公务员嘅一啲嘅组织嘅访问嘅时候咧，我谂大家都已经系好清楚。裡面仲有好多嘅公務員有好大嘅隱憂，有好大嘅擔憂，因為嗰個嘅解說不清楚。坦白一句，好似正話阿葉大姐所講，即係你要將佢全部羅列出嚟，話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咧？就算佢做到，政府都唔會同你做，因為佢冇寫落嚟嘅時候，陣間發生咗嘅時候，咁唔通佢會肯承擔呢一個嘅惡果咩？一定會啦，但係佢咁樣做咧係非常之成功，可以達至一個嘅目的，就係自我審查。成件事件嘅裏面其實無他嘅，只係一樣嘢就係話，令到你一班嘅公務員，尤其是你受緊一班一個嘅公帑俸禄嘅一群嘅人員，你哋要去做好你哋自己嗰份工，你哋要即係繼續可以安枕無憂嘅時候咧，你就同我全部唔好用腦袋，只係用你雙手嚟到去執行我嘅指令，咁就已經得啦。咁樣嘅狀態之下，其實係咪真係香港人嘅福祉這個社會能夠向前發展嘅一個嘅有所裨益咧，我好大嘅懷疑。更重要嘅一樣嘢嘅就係話到，現在嗰個嘅解説，令到一班嘅公務員最大嘅擔憂係咩嘢？坦白一句，佢如果他朝真係唔知做咗啲咩嘢，佢自覺自己真係完全冇違反，但你突然之間就話到佢有違反嘅時候，佢嘅所有嘅一啲嘅往後嗰啲嘅長俸啊等等嘅嘢，佢可能就係做辛辛苦苦一世人做咗幾十年喺個政府裏面，一下子就會冇嘅咯。你叫這一群人，你説唔説得過去咧？我真係覺得有陣時做嘢都要有翻一個嘅公道，同埋有翻一個嘅人性化喺當中咯。 嗯， 所以引致到嘅就係成件事件裏面只係得啊，唔係一個目的啊。可以達至一個目的，就是自我審查，但係同時間裡面達至一個嘅效果，就是讓中央政府可以清楚地見得到，嗱，佢唔需要見到個過程嘅啫，佢唔需要或者佢亦都唔想知得到過程裡面有啲咩嘅爭拗，淨係見到一個嘅效果出現，就係一群嘅十幾萬嘅公務員咧。都是宣誓，都是签署了个声明，话奉公守法咯。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一讲咧十二港人案件嘅跟进。 星球争斗八年八， 有钟上堂啦。 上年尾发布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反映贫穷人口有升无跌，尤其青年贫穷率连续三年上升。面对连串社会风波和疫情影响，港府的扶贫政策是不是足够？现时的退休保障会不会有讨论空间以助扶贫呢？今星期我们邀请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博士来到分享和讨论。 星期六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争斗训练班。 Come here！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就係十二港人嘅案件啦嚇。較早之前咧，十二名港人嘅部分嘅家屬啦，分別就話即係收到佢哋嘅家書啦，又或者係話收到佢哋嘅即係官派律師咧嘅一啲嘅聯絡嘅。咁但係咧根據一啲嘅其中部分嘅家屬就話咧，即係佢哋想證實嗰封嘅家書係唔係屬於佢哋嘅家人寫嚟咧。咁啊，佢哋就話即係或者係出於佢哋當事人嘅真實意願。所寫嚟咧，佢哋話證實唔到啦，亦都有一啲嘅家屬就話咧，即係佢哋係證實唔到嗰個官派律師嘅身份啦，或者亦都唔知道嗰位官派律師咧係邊一位嘅。最新嘅發展咧，就係十二人當中嘅十人咧，就以組織他人偷越邊境或者係偷越邊境嘅罪名咧，就會係正式咧提起一個公訴噶啦。咁而另外兩人咧，因為未成年啦，檢察院咧就會進行唔公開嘅聽證，而決定咧係唔係即係唔進行起訴嘅。嗱，两位，我想问啊，即系针对呢个嘅案件，你哋觉得，特区政府有啲乜嘢系可以帮到嗰一啲嘅家属嘅咧？特别系港人嘅家属咧，表达嘅意愿就系、是、想即系去听审啊等等咁样。特区政府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佢哋嘅咧？叶淑文， 呢、這个对内地嗰个司法同埋法庭嗰啲规则咧，我就唔系太了解嘅。但一般嚟讲咧，呢个已经系进入公开审讯嗰个阶段咧，原则上咁啊，应该系开放，系有公众听审嗰、那个有嗰个公众席噶啦。咁但系如果香港人家属咁样上去，系咪可以进入法庭听咧？咁样呢样嘢我都冇确实嘅，唔敢讲有确实嘅了解。但如果在情在理在法咧，我谂如果系接受。即係遵守法庭規則嘅，咁你如果係作為家屬要求旁聽，咁我諗應該係在情理裏面嘅，係應該可以俾佢哋聽嘅。咁但你話特區政府可以做乜嘢咧？呢個就另一件事啊！即係政府咧，呢個完全就好簡單，就係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啊！呢個係響深圳人民法院，咁你特區政府要求乜要求乜我邊啲人要入去旁聽，必須要俾佢入去。咁呢啲我諗就冇咁嘅事嘅。呢個係可以講特區政府幾乎係完全唔可以做到任何嘅要求嘅。咁但係咧，佢作為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呢啲家屬咧，去反映呢個要求，希望俾佢哋旁聽。部分人或者喺律師陪同下點點點咁樣，政府係可以做啲功夫嘅，去反映呢個意見啦。 嚇，胡麗雲，你覺得特區政府有冇嘢可以做到啊？ 其實特區政府可以做到好多樣嘢，但我亦都相信佢唔會去做咯。你見得到喺呢十二港人佢嘅家屬過去嗰一段嘅長時間，即係用盡千方百計嚟到去表達佢哋嘅聲音，向政府嚟到去提出佢哋嘅訴求。你見得到政府佢做了實際嘅工作是什麼？我哋真係唔係咁見得到，佢可以講到一啲喺立法會裏面可以講到一啲好具體嘅一啲嘅説法出嚟，但實際上係點樣做呢？裡面點做呢？我哋見唔到。佢會唔會做呢？嗱，佢可能都會，我都依然相信佢會係寫封信啊，打個電話同佢哋講下講下講下咁樣。但係係咪就係咁簡單？咁和稀泥咁樣去表達咗個信息就係咁樣咧。今日嘅香港政府佢代表嘅係咩嘢？代表香港市民。依家香港市民佢哋有一個好合理而又謙卑嘅一個嘅訴求，就係當中除咗係有自己揀嘅一啲嘅律師之外，佢哋都會希望能夠可以去到嘅法庭嚟到睇住成個審訊係點樣去進行，但係事實上嗰兩邊律師揀選嗰度已經係冇咗啦。你話俾佢哋能夠可以去旁聽咩？嗱，當然佢可以安排得到，但係事實上俾唔俾到咧，我有好大嘅懷疑咯。 係， 因為兩面實在太多空罅可以去做得到啦。 係嚇，十二名港人佢哋即係跟住內地當局咧就話佢哋自己委派咗律師，不過家屬咧就話嗰啲係官派律師。傾到呢度，拜拜。